文学可以奇情，可以写实，可以惊险，可以浪漫。文学并非远在天边，你偶然抬头会发现佢就喺你身边，展开你同文学嘅一场偶遇。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咁咧，我哋嘅节目咧就喺呢一个食饭时间出街咧，其实就冇听众话俾我听有一个咁嘅要求嘅，不过我个人要求啦。会唔会我哋都会讲翻啲同食有关嘅嘢咧？ 都可以噶。今次即系我哋介绍嘅作家同埋佢嘅作品咧，如果小心选择嘅话咧，都几啱食饭时间听噶。因为我睇呢本书嘅时候咧，好多时都会越睇越肚饿。 其实咧，为我哋熟知嘅一啲本地关于写食评嘅作家咧，譬如有你之前讲过嘅李碧华啦，甚至有蔡澜啊、欧阳应齐啊，同埋李纯恩等等呢啲作家啦。咁但系今日你要介绍嘅呢一位咧，就我谂，因为可能佢而家唔系咁活跃，所以其实应该唔系咁多朋友会知道佢呢一个名字。 嗯，系啊，佢就系香港嘅作家杜杜。咁我谂，首先佢自己未必会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写食评嘅作家啦，吓。只不过咧，佢因缘际会就出咗好几本都系以饮食文化吓、饮食同艺术嘅关系嘅书。咁除咗我哋今日想细读嘅《另类食的艺术》嘅其中几篇散文作品之外咧，佢仲有非常飲食藝術啦嚇，咁同埋飲食與藝術啊等等嘅書，佢即係呢方面嘅作品會比較多。但我真正即係去閱讀杜杜嘅作品咧，係佢一啲早期嘅散文先嘅。咁其中我覺得好值得推薦嚇，或者如果大家即係市面上仲見到嘅話咧，可以留意嘅就係《住家風景》呢本散文集啦。你聽個名字都知啦，就係關於屋企嘅事咁樣。咁但係一個男性嘅作家即係去寫屋企嘅散文咧，其實係少見一啲嘅，我覺得。咁但係佢寫佢嘅家人啦、仔女啦，佢寫平時一個人喺屋企度冇嘢做嘅時候，倒杯水嚟飲啦嚇，即係話飲一杯水。水嘅樂趣啦，咁我覺得係好有一種生活化，我唔知可唔可以睇成係一種即係香港散文嘅其中一種嘅特色啦。住家風景嘅時候俾我一種嘅好淡然嘅感覺咧，係好深刻嘅印象。咁所以引致到今日我哋睇嘅《另類食的藝術》咧，其實佢呢本書我哋雖然未正式去介紹啦嚇，但佢其中一個特色咧，俾我嘅印象就係佢會介紹一啲好平凡嘅食物，譬如話雞蛋啊、白麵包啊、水都會介紹嘅清水咁樣。咁呢啲其實我諗下。其实人类嘅食物里面可能占咗好大嘅部分，我哋饮水、食鸡蛋、食面包嘅时间都好多。咁呢个就系杜杜嘅散文嘅其中一个特色咯。 嗯，咁今日要介绍一个另类食的艺术，本身系咪都系由一啲散文或者佢喺专栏入边嘅文章结集而成噶？ 系啊，佢系应该系连载喺明报周刊嘅一个系列嘅散文嚟嘅。佢初初都冇谂住出咁多本书噶，听讲佢就话系个编辑发掘咗佢喺饮食散文呢方面嘅天分啦吓，咁就越写越多。但我的确觉得咧，佢嘅饮食散文系值得一读再读，同埋咧系值得我哋去留意嘅。因为佢唔系嗰种介绍完之后，我哋即刻一阵间录完音可以去搵嗰间铺头去食嘢咁样吓。佢讲嗰啲特别嘅食物或者系特别嘅地方咧，都唔系咁容易去嘅。即系譬如话喺一个，我唔记得系咪呢一本书，好似佢以前写过一个修道院里边做嘅系一种圣诞饼啊咁样。咁呢啲即系有文化背景啊特色嘅食物啦。咁佢就唔係講即係話我哋普通去到嘅鋪頭商業性嘅食物。其次咧，呢啲食物裏面喺文學出現係點啦，或者係呢啲食物喺歷史上有冇試過扮演啲好關鍵嘅角色啊？甚至乎喺繪畫藝術嗰度，譬如佢有一篇講石榴嘅嚇，咁佢就喺啲名畫裏面石榴出現嘅時候嘅意象啊咁樣，咁佢都可以將佢融會貫通喺文學歷史藝術裏面咧，再講一次食物嘅位置。呢種深入淺出嘅方法咧，又係令我觉得佢呢系列嘅散文好大嘅一个特色咯。 嗯，除此之外咧，佢仲喺一啲部分嘅文章入边咧，直情有一啲实用性好强嘅资料俾到，譬如有啲食谱啊，好另类嘅食谱，佢都会提供到，甚至可能佢会有一啲关于食物嘅嗰个食疗嘅功效提供到添。 系啊，咁我哋好似已经进入到《另类食的艺术》呢本书咯，或者我哋听一个片段先啦，一阵间翻嚟再继续倾。 嗯，咁今日黄念恩为我哋拣选咗《另类食的艺术》杜杜呢个作品入边嘅边一个篇章俾我哋听众去听嘅咧？ 我咧就会拣啲平凡啲嘅食物嘅。我知阿秋婷你就好似对呢本书里边有啲不平凡嘅食物或者系唔系几好食嘅食物咧感兴趣多啲。咁但系咧我就想同大家一齐听呢个片段先。咁佢就叫做《性感的白面包》，即系一件白面包。点解会有性感呢两个字去形容咧？咁我哋先听一听呢个片段先啦。 关于面包最早的记忆是童年时吃的猪仔包和鸡尾包，家附近的一间餐室，每到下午两点过后，便有新鲜出炉的鸡尾包上市，一排一排地挤在平底黑铁烤盘内，付一角五分，店员便打孖撕出两件鸡尾包给你，吃的时候也就打孖来吃。松软的面包内有香滑的奶油和糖，面包上面撒点芝麻。长大之后再也没有吃过如此美味的鸡尾包，因为没有了两点钟之前的那一段期待，也因为那时的口味天然简朴，不必要太多的花巧去满足，只要一点最原始的香甜，便能叫我永远怀想，此志不渝。面包品种之中最简朴者莫如猪仔包，猪仔包有软猪和硬猪，当然是硬猪好，好在里外的对比，外皮厚硬而硬，内心柔软，有层次的吃进去，有发现的喜悦，不同的质感在口中交替出现，不会过于单调。张爱玲在《谈吃与画饼充饥》中花了颇多的篇幅去谈面包，其中谈到一种方角德国面包，外皮相当厚而脆，中心微湿，是普通面包中的极品，与美国加了防腐剂的软绵绵的枕头面包不可同日而语。我姑姑说可以不抹黄油白吃，想来这个德国面包的风味和我童年所吃的硬猪颇有相同之处。张爱玲笔下的普通面包，相信就是不加鸡蛋和糖造成的白面包吧。这种面包最难做得好，因为没有奇香异味遮丑，反而能见真功夫。所用的基本材料不过是面粉、清水、酵母，顶多再加上一点盐。面包的味道和质感存在于发酵的掌握，而发酵的掌握全靠温度的合适和时间的准确，还要加上耐性、经验和一点点运气。在不同的天气里用同样的材料，也会做出不同味道的面包来。这个白面包吃是吃天然麦面的真味，当然最好不要抹牛油和果酱，干脆连奶茶也不用，只喝白开水。白开水白面包，那才相得益彰。文中所说的中心微湿，也是白面包极品的写照。 就听了道道的作品《另类食的艺术》入面的一个篇章《性感的白面包》的一个选段，不如请黄念恩你介绍一下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篇章给听众听先。 首先我觉得它很有标题的特色，就是它将一些不是很可能的形容词去配搭了落在食物上，譬如性感，我们很难联想到什么食物是性感的，然后它就讲白面包，那个联想的空间即是我觉得很特别的。白面包的性感在于什么？佢又唔係好直接咁樣話俾你聽嘅，咁但係頭先我哋聽嘅選段裏面，譬如一開始佢會講童年記憶先啦，咁我諗或多或少香港人都會有呢一種記憶，其實有時候我喺啲外國嘅地方就未必有嚇，就係話你經過麵包鋪嘅時候嗰種味道，就算你經過一個外國麵包鋪咧，佢都唔係香港嗰種雞尾包啊、菠蘿包嗰種味道嚇，咁嗰種嘅温暖嚇，同埋你經過麵包鋪聞嗰種味道，你想像到嗰個好鬆軟嘅麵包烤出嚟嘅時候嘅感受啊，譬如雞尾包芝麻的味道啊，咁道道好懂得去捕捉我哋香港人共有嘅一啲经验嘅。咁但係佢呢就将佢再跳去一个比较世界性一啲嘅面包啦，咁就係呢个法国面包或者德国面包，所谓我哋讲嘅猪仔包啦。咁呢个猪仔包呢，佢就引述咗张爱玲《谈吃与画饼充饥》呢篇散文里面，即係讲到面包嘅特色。咁佢就讲话啊，有一种面包呢係叫德 國嘅方角麵包，咁外皮相當脆，中心係微濕，是普通麵包中的極品。咁同美國嗰啲加咗防腐劑嘅軟綿綿嘅枕頭麵包咧，係不可同日而語嘅。我姑姑說可以不抹黃油。即係呢個牛油啦嚇，白吃即係就咁食就得。 好肚餓啊！ 係啊，雖然佢係引述張愛玲啦，咁但係道道係引得好好嘅嚇。張愛玲亦都係一個好講究飲食，或者喺佢嘅小説啊散文裏邊咧，成日有啲好精彩嘅飲食嘅片段。呢段講嘅白麵包，咁佢就話啊，其實呢個應該係嗰啲唔加糖、唔加雞蛋做成嘅白麵包啦。咁呢種嘅麵包咧，佢就慢慢講點解係性感啦嚇，因為咧冇一種香味嚇，或者係一啲添加劑咧去遮掩佢本身嘅面粉啊麦嘅味道，咁所以咧先至见到真功夫系最难做得好嘅面包，因为佢有嘅材料咧只系米粉啦、清水啦、酵母，再加啲盐，系咁多噶啦。咁啊，联想起嚟咧，即系我哋觉得话一个人吓佢靓，可能就系当佢冇乜嘢可以掩饰嘅时候咧吓，你话性感又好啦，或者系令人觉得系感官上好吸引嘅人咧，可能都系咁啊，冇乜嘢掩饰。咁所以咧呢、這个就会令人联想起啊，佢讲嘅性感的白面包系咪其中嘅原因系咁咧？咁另外佢就话即系面。麵包嘅極致嘅境界咧，佢覺得張愛玲形容得好好嘅，就係嗰個中心微濕。即係如果一個麵包啱啱焗出嚟又好，或者係你搣開佢嘅時候，如果佢外皮係脆，然之後中心係有啲濕潤嘅話咧，咁呢個就最好嘅麵包。咁一個中心乾做嘅麵包咧，我都覺得係好難食嘅。 係咯， 咁所以佢係講到嗰個食物嘅精神嘅，或者精髓嘅。 咁除此之外咧，其實除咗一啲咁尋常嘅食品，佢係可以講得咁好咧，其實一啲另類啲嘅嘢，佢都可以講得很好好。 係啊，秋婷你應該有啲選擇喎嚇，即係之前同你傾嘅時候咧，你好似話有幾篇咧。你都覺得係好特別 嘅，係啊！其實咧，我就睇到佢嘅目錄啦，入邊咧就見到話人肉的滋味，哇！人肉都食過，其實佢就冇食過嘅，但係佢就可能做一啲研究，對人肉相關嘅研究咧。咁佢曾經就喺嗰篇篇章《人肉的滋味》入邊就講到一啲關於譬如可能宗教啊，即係譬如可能天主教徒啊會食一啲靈性體啊，佢又認為可能呢一啲都係同即係食人肉啊，即係嗰個精神啦、啊，咁都係有關。咁然後佢又引用話，譬如可能我哋情侶之间啊，可能有时候，哎，我咬下你，你咬咬我，其实可能入边当中都有一种爱到，即系想你进入我的身体里边嗰一种嘅境界。 咁呢、這個即係人肉的滋味，我都覺得佢嘅寫法就喺呢方面特別啦。佢唔係直接去好似好人類學咁去真係寫邊個人食咗嚿人肉佢咩味，佢係慢慢去進入，即係話你一聽人肉的滋味，我係唔會嘗過嚇，亦都依一世應該都唔會嘗到噶啦。咁但係佢就講翻話，其實唔係我哋想象中咁遙遠嘅一件事。譬如頭先你講嘅好多象徵性嘅即係分享啊、領性體嘅時候嗰種即係體會犧牲嘅感覺啊，又或者係情侶之間嚇，即係話嗰種嘅佔有。有嘅極致，可能即係將對方吞咗落肚咁樣嘅感覺，然後佢先至慢慢去進入到文學啦。文學世界有我好喜歡嘅魯迅啦，佢講《狂人日記》裏面用食人作為一個隱喻去講中國禮教嘅侵蝕人性啦。咁然後到最後咧，佢先至講到嚇哥倫布去到呢一個加勒比群島嘅時候咧，就係、是、發現嗰啲土著咧係會將一啲戰犯嚇食咗佢嘅咁樣。咁然之後喺個記錄裏邊咧，仲話到呢啲加勒比土著咧係好。识食嘅吓，咁佢诶食人咧系有啲好精彩嘅结论。呢度当然系翻译啦吓，佢就讲翻话法国人最和味，即系最好味；英国人麻麻地，荷兰人淡茂茂，西班牙人似橡皮。咁呢一番话呢就係一个探险家记录落嚟嘅，咁就讲呢啲土著。咁我冇查返个原文係咪点样，咁道道个翻译都好精彩啦。咁但係呢亦都好幽默㗎，咁佢就即係话好彩就係里面呢係冇提到中国人好唔好味，似乎佢哋呢唔係好想食，佢冇乜机会食到中国人嘅。咁呢种即係散文嘅味道呢，我觉得又系另一种探究食嘅一种方法，的确系几另类㗎，即係未必系常常食到，但会令我哋反省返食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除此之外呢，其实他还有探究呢关于食昆虫的一些即是心得添。 这个你讲啦。我就比较怕这件事。 其实我也很怕的。但一般的感觉就是其实食昆虫可能都是一些东南亚地区啊或者中国大陆啊才会食到啦。但是到到呢他又发觉到其实哇食昆虫其实有很多医学的即是对身体好、 啊。是啊，这个又是到到另一个特色，就是他会讲一些食疗效应这样。譬如说他讲昆虫的结构。 我唔知道大家同唔同意啦，但系譬如话，其实同一只虾差唔多啫嘛，都系有甲壳嘅部分，然之后里边有肉嘅部分，然之后基本上系蛋白质好丰富嘅。我哋而家都少人食咩禾虫啊、沙虫嗰啲啦，系嘛？咁但系咧，道道就从一个比较平常心去讲下，即系有时可能系一啲文化上积累落嚟，我哋觉得昆虫系好难入口嘅事。咁但系咧，换个角度或者做法咧，可能你又会觉得系食到嘅、嗯。 甚至乎佢回忆嘅时候讲翻，佢曾经有一次去医院探病嘅时候。在医院的饭堂度食咗一碟猪扒饭，咁猪扒底下有只大曱甴，佢甚至乎话好后悔当时即系冇食到佢添。 呢个就佢讲下，我哋听过就算了，我就唔相信佢系咁讲咯。 我觉得可以见到即系道道幽默嘅一面嘅。 系啦系啦。 咁除此之外，其实咧另类食的艺术入边咧都有讲到一啲可能系经典啲嘅嘢食，即系对于香港人或者对于我哋嚟讲系都几有感觉噶。譬如咧对我嚟讲啦，我有感觉嘅就系、是。油炸鬼妙在食空气呢一篇嘅，因为我真系冇谂过，原来佢会研究到食油炸鬼最精妙嘅地方就系佢入边有嘅空气嗰、那个比例， 空气嘅比例系嘛？即系虽然而家我哋都冇乜太多机会食新鲜嘅油炸鬼啦，可能都系啲连锁粥面店嗰度会食到啦。咁但系佢一讲油炸鬼，我又觉得好肚饿噶啦。咁佢的确讲到嗰个油炸鬼嘅妙处吓，即系油炸鬼其实好食在乜嘢咧？我真系都谂一谂，佢讲空气好似好取巧咁样吓。咁但系谂下，你嗰油炸鬼系冇空气嘅里边压扁咗个油炸鬼，你想唔想食咧？的确唔系好想食噶。咁所以佢即系一方面。就去讲翻油炸鬼嗰个渊源啦，其实就系油炸鬼啊，吓，即系对于呢个奸臣嘅一个惩罚咁样嘅渊源吓，即系秦桧。咁但系咧，佢另一方面咧都会讲到，即系头先讲嘅油炸鬼个空气比例嘅特色啦。咁佢里边引述咗一篇童话叫做《空气也可以咀嚼》，咁就话说人间咧就举行咗一个烹饪比赛，由天神做判断。咁啊，参赛者咧就包括有牛角包、薄饼同埋油炸鬼。咁最后咧系油炸鬼胜出。咁点解呢？原来天神就话呢，啊呢、這个油炸嘅面条即係油炸鬼啦，里面嘅空气分布得疏密适度，牛角包呢就唔及佢优胜啦，因为佢里面嘅空气呢好似太多咗啲，虽然啲牛油就好香。至于呢个薄饼呢，咁空气不足，咁所以要加啲材料上去食先至唔单调啦。咁当然啦，即係对于牛角包或者係对披萨好勇大嘅人，咁可能呢就会觉得点解呀，我都觉得好好食喎。但佢呢个嘅即係引述呢又系好有趣吓，就系将油炸鬼嗰个质感，即系嗰个松脆吓，同个空气嘅关系咧讲到出嚟。 嗯，同埋咧，佢喺最尾嘅时间咧，仲俾咗一个制作油炸鬼嘅食谱。 吓，秋婷，你睇完你有冇自己想喺屋企整下油炸鬼咧？ 嗯，有嘅，谂过一秒，谂下都系。 但系谂下剩翻啲油点算咧？ 点处理咧？咁就索性放弃啦。 系啊，其实呢本书里边有好多食谱咧，都曾经令过我蠢蠢欲动去试下噶。不过实在太复杂啦，即系嗰啲《红楼梦》。嘅食谱啊，咁即系我哋普通人要揾齐嗰啲食材咧，都未必咁容易啦。咁但系佢个食谱呢部分咧，我又系觉得即系呢本书俾人有一种真实感啊，即系话啊，其实饮食系一样一般嚟讲啦吓，就系话几公平或者大众化嘅事，即系譬如有时候我哋见到啊啲好靓嘅。衣服啊，或者系首饰咁，你唔系每个人都可以试下戴咁样吓。咁但系食物咧，似乎你贵极吓，你都有个限度吓，即系话你见到嘅时候，你都可以自己试下整咯。 咁其实道道呢一本《另类食的艺术》咧，我觉得可以欣赏嘅地方都有好多。除此之外咧，我觉得可以欣赏佢嘅就系佢可以发掘到一啲可能童话故事，甚至乎系一啲大家可能忽略咗嘅一啲故事入边嘅引经据典，抄翻出嚟就系同呢啲食物有关嘅嘢。譬如好似讲到认识洋。洋葱嘅呢一篇入边咧，佢系讲翻《爱丽丝梦游仙境》入边一个情节，咁就勾起翻原来有一个咁嘅情节，我哋完全都即系可以讲话系已经遗忘咗，但系佢都可以提醒翻我哋。 系啊，《爱丽丝梦游仙境》嘅情节就讲真几难记嘅，因为佢太多即系零碎嘅小故事咁样啦。咁佢讲到咧就系红心皇后就命令阿葵扇七就攞洋葱嚟，点知葵扇七咧就即系错把呢个郁金香嘅种子，其实都系好似一个葱头咁样嘅嘢啦吓，咁就拎咗嚟，咁啊皇后就好嬲啦，咁就拎佢去杀头咁样吓。由呢度提到就啊，我哋应该对洋葱有啲起码嘅认识嘅，否则咧就有呢个杀头之祸啦咁样。咁然之后就去开始讲佢了解嘅市面上。 上嘅洋葱。咁呢个都令我惊讶，反而就唔系爱丽丝梦游仙境嗰个细节，而系哦，原来洋葱有咁多种噶。 呢一个都系我都好惊讶嘅嘢。 系啊，即系譬如话有一啲会甜啲啦，咁有啲珍珠洋葱就好细嘅，西班牙洋葱就会比较辣嘅吓。咁有一啲就系意大利有一种叫纽扣洋葱吓，又系比较细嘅，肉质啊等等都系即系比较细滑啊，唔同咁。即系我食洋葱咁耐，我真系唔知道原来大细咧会有咁大嘅分别。 系，如果大家咧可以攞到呢一本《另类食的艺术》嚟睇嘅时间咧，咁我会见到其实佢开头嗰几页彩页咧都有介绍到洋葱嘅类别入边，哇，真系有好多种。 系啊，咁同埋仲有啲植物写生嘅画啦吓，咁或者名画里边呈现嘅洋葱啦吓，咁都会令我哋觉得啊，其实艺术好似好遥远，但系其实佢都系我哋每日触摸到嘅食材。我哋仔细去睇咧，其实每一个洋葱都有佢嘅个性同埋佢背后嘅文化。 咁其实呢，遇见文学介绍香港文学作家嚟到道道呢一集呢，就要暂时画咗一个句号先啦。咁下一集开始我哋会有一啲新嘅尝试。 都未必可以话好新嘅，因为我哋讲嘅好多都可能係经典嘅作品或者大家都耳熟能详嘅篇章㗎啦。不过呢就即係都用一种细读嘅方法同大家再慢读一次啦。下一个系列呢，我哋就会讲中国同埋台湾嘅现当代作家嘅。 咁头先其实喺我哋嘅对话当中其实已经预告咗下一集会讲边一位文学作家，但系我系俾聪明嘅听众自己去思考一下，好唔好？ 好啊， 下个星期日晚8:30中午同样时间再同大家遇见文学，拜拜， 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